心灵环保。主持廖一法师、刘婉芬。 嚟到呢个时间咧，有廖一法师喺直播室咧，我就忍唔住问阿廖一法师啦，唔知系咪人大咗咧，面对死亡嘅时候咧，好似嘅机会率多咗好多啊！最近咧，我睇到报纸啦，见到我有一个朋友啦，咁啊，好耐冇见啦，有时喺啲公开场合互相见到面，咁但系最近睇到报纸就话佢已经过咗身啦，咁样，咁因为膀胱癌，睇完之后心里面觉得好大嘅感慨吓，咁啊谂翻转头，原来唔觉啦，喺我身边有啲朋友啦，有啲可能好朋友，有啲系一个即系可能系唔系成日会见面嘅朋友咁样啦，咁但系都会发觉，原来人嘅生命系好脆弱嘅，咁我唔知道廖一法师系咪真系同年纪有关啦，因为我哋生命就系根本系咁脆弱，其实唔好分年纪，随时都有机会唔喺度咯，嗬。 系喺死亡面前咧，冇分年纪，又冇分你国籍。我又唔系话好同意讲话系咪因为年纪大，其实唔系嘅。喺死亡面前，任何年纪都会发生。 系，尤其是咧，今日呢位法师咧，即系我哋喺未开麦之前咧，攞咗本书过嚟，咁我睇完之后，我自己心里面就好大感慨。有啲系好细嘅 B B 啦，有啲系年纪好大噶啦，有啲好正值系壮年嘅期间。咁我见到咧，你本书里边咧，影咗两张唔同嘅图片喺每一个故事嘅时候，有一张咧就喺佢生前里边影嘅，就系喺好多呢个离开人间嘅朋友。都是患了病的人，都挺重病的，所以看到他们的样子都挺辛苦，但死了之后你发觉另外一张照片就是他死了之后个摄影师帮他拍的，当然是获得他的同意， 当然 你看到我跟廖法师说原来其实我们死了之后呢真的好像睡了觉，而且原来真的你感觉到那个所谓的躯体是什么意思的。 是 所以我就说这本书我想可能我们根本都是一个很值得要讲要值得介绍的。 是啊，那本书其实主要是俾大家去了解到原来人嘅生前死后嗰两样嗰、那个样貌啊。当然头先你都有啲遗根啦，一睇到即刻就可以觉悟到样嘢，就话一个躯体嚟嘅。咁如果我哋真係能够体会到喺别人嘅死亡入面体会到话只不过是一个躯体，咁喺个当中我哋有咩好執着呢？ 係，但我就会諗下呢，其实即係头先一路喺度睇呢本书嘅时候，我就諗如果呢本即係呢本书出咗啦，出咗版啦，喺香港我自己都係第一次睇啫，呢本书係。我就同我李一法师讲，我话可能好多中国人都未必想睇到呢本书，都唔知会 唔会想买 吓，唔会想买吓， 唔会想买， 点解 想揭啦？ 因为呢本书绝大部分嘅故事嘅主人翁咧都系外国人嚟嘅吓，我见到都系只得一个咧系黄皮肤嘅人啦，咁我亦都唔知佢系咪中国人或者其他国籍嘅人，咁但我就话啦，点解我有一个即时反应就系话。可能中国人都未必想睇，因为我哋好忌讳嘅，甚至乎我今日开始嘅时候我就你咩法师啊，咁啊会唔会讲死亡啊？可能啲听众要话，大佬新年就嚟嘅，大佬你就讲埋呢咁嘅嘢，大吉利是啦咁。咁但我好相信咧，我哋系无论喺咩时间，当然你话新年嘅时候讲啲好开心嘅嘢啦，但其实永远我哋都知道，人生就系咁脆弱，可以突然间系冇就冇噶咯。 不过唔系啊，应该咁讲，开心嘅嘢就应该系咧有一个唔开心嘅。因为我哋叫危机意识嘅安排先，咁啲嘢先可以尽兴噶嘛，系嘛？如果唔系，突然间有啲嘢发生咗，你系措手不及，冇办法去应变嘅，无常到嘛。我觉得认识死亡多啲咧，其实系有帮助，对我哋而家仲系在生嘅时候咧，点样去帮到自己咧，可以？开心啲。 咁你睇完呢本书之后，我见到你黏咗好多嗰啲少少嘅 label 喺度啦，就揀咗就係好想今晚同啲听众讲下咁样。睇呢本书之后，我先问下你嘅法师，到我访问下你先啦。你有啲咩感想嘅呢？ 我呢睇呢本书呢嗰个感想呢应该係唔应该讲感想，因为佢喺我嚟讲嗰本系工作书。因为一路以嚟做过好多唔同嘅善终嘅探访， 冇错冇错。 咁所以咧，我睇完之后，我只系会话外国人咧，佢哋就肯俾人拍摄。 系 中国人，如果即系譬如我哋任何一个团体想去做进行呢样嘢咧，我第一个念头就系有一个困难。 个困难系咩啊？唔想你影到佢。 我都问过自己，如果系我，我会唔会俾人影？ 系 咁，我个答复就唔会。 系。 为什么不会呢？是因为喂我已经很辛苦了病到你还要拍我想做什么啊？ 是。 是吧，就是要去记录低那样东西呢，是一个艰难来的。尤其是在一个中国人的社会里面。刚才你都讲了有个忌讳啦，对死亡啦。 是啊，讲都不应该。 是啊，但是 佢入面佢我睇到咧，佢哋有好多嘅对死亡即将来临嗰阵时候咧，佢哋有唔同嘅体会啊。咁、 嗯、 依个就系我哋呢本书咧，好值得我哋去阅读嘅一个重点啊。嗰、 嗯、 个体会咧系可以攞出嚟同大家一个分享之余咧，系震撼嘅。 系， 譬如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噶啦，一定是他们很辛苦的、嗯、个病是折磨得他们很辛苦。 因为如果他不是病他不会被你之前拍了跟着之后又再被你拍的。是 是, 是 一定有个时间在这里。 没错。 他知道他会离开这个世间。 没错。那、嗯、当中呢他们对死亡的恐惧、 嗯、 对离开自己的亲人的恐惧。 是 你是完全是会看到啊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个病苦当中呢他穷途末路。 嗯、 穷途末路是他看不到希望、 嗯。 人如果活着看不到希望已经是很惨了。你还要死后都不知道自己去边呢，咁嗰种呢係真係一个绝望。 好担心啦、啊、同埋、 啊、 跟住会点呢，喺呢度我哋都生活咗几十年啦、 啊、 我哋冇几十年都好，我哋有周边嘅朋友，我有啲咩我都打俾佢，喂咁点去呀、啊、嗰、那个地方，咁、 嗯、 我应该打俾边个啦。 冇错啦，咁所以呢信仰係发挥咗一个好大好大嘅一个、嗯、让我哋得到善终嘅一个嘅功能喺入面嘅。咁所以信仰是很重要，这个是第一样东 西。 第二样东西就是当中他们有另外的看法，就是说啊，他发觉原来呢他过去这么多年呢，活着这么多年的时候呢，他的时间呢、 嗯、 他摆的时间错误了、 嗯。 意思就是说他用的时间他用得很多不等使的事情在那些时间上。嗯、譬如说他不懂得珍惜时间、 嗯、 他将个时间摆在个怨恨啊，或者一些的 好无谓嘅事上面， 无聊期嘅等待啊，呢、 嗯、 个等待你等咩咧？等运到啊，等奇迹发生啊，嗯、等乜嘢咧？点解唔自己就主动啲、积极啲，去叫话过每一日咧，踏实啲过每一日咧？咁喺呢个当中，你不难发觉每一个人对时间嗰个体会咧。生命走到尽头啦，佢先知道，哎呀呀呀， 好快脆啊， 系啊， 过我啦， 系啊， 我未搞掂、 啊，系啊，原来好多嘢未做噶，咁样，咁你话啦，你正系因为就嚟新蒸头啦，我哋应该为自己咧，每年立一个愿啦，就话，我今年点样去善用自己嘅时间。 但我头先你问咗一条问题咧，我都即系好深刻咁样反省一下，究竟我想点咧？咁头先你问我，你话刘宇芬啊，你想唔想知道自己几时瓜老衬啊？我话 OK 喎，因为点解我会咁讲咧？一阵间可能即系阿廖一法师可以解释下，点解佢呢排周围去问人呢件事啊？咁我但系我你头先咁样问我咧，我就真系会有一个好即时嘅反应，就系、是。喂、哎、好喎、啊，因为我如果我知道个时间嘅时候，咁我有个时间表俾自己嘅，即系我咁有啲咩我好想做，快啲去做咗佢，或者我原来剩翻咁多就，咦咁今日点啊？点听日就走啦？唔得、啊，我一定要快啲做咗我最想做嘅嘢喎。咁你如果我唔知道嘅话咧，我会觉得好可能我有啲心愿我未了，就等于有时候都系倒翻转同我问嘅人，嗯、我话啊当然如果你突然间呢一刻离开呢个世间嘅时间啦，即系呢一刻咧，你会唔会觉得好可惜又遗憾啊咁？在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话吓、啊、我冇谂过喎，但我自己都有谂过噶，即系我就话如果我呢刻要走嘅话，我暂时未觉得我有啲咩好大，可能我冇认真谂啦吓，我就暂时觉得我未有咩好大令我觉得好遗憾嘅事咯。 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不妨谂下，即系你想唔想知道你自己几时走咧？因为我问过好多人咧，即系一半一半啦，一半嘅答案就系唔想， 系点解唔想咧？ 因为佢觉得系太恐怖啦， 系 冇办法承受得到。突然间谂下要放低佢所爱嘅嘢啊，家爷仔乸一齐嘅嘢， 好似好唔舍得哦，嗬。 系啊，系啊。咁、另外一半咧就会比较用唔同嘅角度就话想嘅，因为我想好好安排埋后边嗰样嘢。咁如果能够早啲知道嘅，未尝唔系好事啊。即系譬如话，你知道啊，我仲有一年命啦，咁我谂住，咁我今年就唔再花特别嘅费用落什么保险度啦，或者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可能要花多啲啊，应该系知道啦，反而都即系买多一份啦， 即系系啦，即系 如果可以嘅话， 咁所以嗰、那个系我哋现实上自己要去计数嘅一个环节啫。但系问题就系有啲嘢系我哋计唔到嘅， 系 咁，但系要而家预备好嘅，因为如果嗰一刻嚟到嘅话，你先至嚟话鸡手鸭脚去话，哎呀，唔知点搞咧，系嚟唔切噶啦。 应该详细噶，详细咧介绍下呢本书系咩书。 我记得咧喺同阿廖一法师做节目呢段期间里边啦，都系当中我哋停过一次，跟住又搵翻廖一法师翻嚟同我一齐做节目啦。我好深印象咧，有好多听众都同我讲：，哎呀，我都系好中意听你同阿廖一法师做节目噶。点解咧？你哋两个咧好抵死嘅，一唱一和咁样啦。有时讲埋啲嘢咧，真系好乞人憎，有时又好激到人哋嘅吓。咁我唔知道今晚我哋讲呢个话题咧，会唔会啲人啊转晒台嘅咧？廖一法师 唔会嘅，唔会嘅，因为为自己买最好嘅准备咧，就你必须要先知道咧自己几时。嗰一刻会来临，我哋叫话未知死焉知生。 嗯 ，OK， 咁啊，当然喺星期六嘅晚上啦，咁我都同阿廖一法师咧喺九点到十点钟之间咧，会从佛学嘅角度咧讲下生命嘅，即系点解我都要再解释一下，因为我都经常受到好多人嘅挑战，点解净系拣佛学而唔拣基督啊，唔拣呢个天主教啊等等咧，咁我就话有缘我哋咪会做下咯，即系其实我哋好多时 候不如咁样讲啊，调翻转头啊，系因为认识咗，即系系咪系因为我哋做之前做节目嘅因缘，你认识咗一个叫廖一嘅人啦？啱啱呢个廖一系一个佛教嘅信仰嘅人啦。咁我哋一齐做节目，咁就系咁样啫嘛。 系啊，冇咩特别原因。 其实喺节目入边，当然系因为我嘅宗教信仰，所以会带出嗰个叫做宗教色彩。但系我记得嘅话，我常常都会话啊，你哋继续祈祷啊，你继续睇经，系咪？我冇话一将所有嘢锁定系喺佛教入边，包括今晚嘅环节，都系讲紧话，如果面对死亡嘅话咧，信仰好重要嘅。 系，所以无论你系信任何嘅宗教啦，我相信只要系嗰个宗教系能够带俾你平安同埋快乐咧，我觉得呢个先系最重要啦。我谂平安呢样嘢好重要吓，尤其是一个人咧，即系如果你话佢要离开呢个世界。我好记得咧，好多好多年前咧，当我嫲嫲要离开我，因为我嫲嫲由细凑到我大嘅，我心里边觉得好紧张，好担心啊！因为我嫲咧系完全唔识讲广东话嘅，佢净系好点讲啊？你可以话佢一个受保护嘅动物啦。我哋屋企人好锡佢嘅，佢去街咧，我哋一定陪住佢，去边度都系。 佢讲咩话啊？ 潮州话噶。 OK。 咁我就话啦，死啦！佢我哋都知道佢就嚟离开噶啦。咁我当时就好，因为我同佢好 close 嘅，佢系我好深嘅印象就系、是、我。好曳嘅读书嘅时候，唯一一个咧治得我掂咧就是我阿嫲，因为佢我好多时候夜晚好夜翻屋企嘅，呢个边缘青少年啊，好夜翻屋企。但呢个老人家咧最毒嘅一招系咩呢？就系、是、佢我哋喺嗰啲旧楼度住啊，我哋个嗰啲旧楼咧有个窗门，啱啱就对正后楼梯嘅，佢硬系有个剪影就坐喺度等我嘅，喺个后楼梯嗰个灯咧就影到入到我屋里边咧，见到一个。肥女人就坐咗喺度，次次都见到佢坐喺度噶。 让你好难过啊嘛， 好难受啊！咁所以咧，我觉得佢都系指得我最掂嗰个嚟噶啦。咁 系佢用佢个爱去关护你啫， 系冇错， 系最毒呢招。 咁佢唔知道呢招系对我嚟讲好毒啊吓。 唔系，佢唤醒咗你个良心嘅自责 啊！一定要 翻屋企， 冇错。咁当佢离开呢个世界之前嗰刻咧，我好担心一样嘢。啊！佢唔识讲广东话噶，咁点算啊？佢又唔识嗰啲路牌，佢会去边度咧？跟住我记得佢死嘅时候咧，我老豆仲同我讲，唔准捉住佢，你放佢走啦，放佢走啦咁样。咁嗰刻里边咧，即系我觉得嗰种恐惧系好大啦。咁当然我喺度谂，我都咁大恐惧啦，何况离开呢个人间嗰刻嘅我妈妈咧咁样。咁我后来我听阿廖一法师你讲咗好多啦，咁我就知道原来人当佢离开呢个躯体嘅时候咧，其实佢咧咩语言都会识噶，系唔使担心嘅语言。 佢冇咗呢个身体嘅障碍， 系 咁，所以当我哋去做善终服务嘅时候咧，我咧吓就会选择去做一个会讲一段说话。咁呢段说话咧，嗱，首先咁讲先，做善终服务就冇一定嘅规则，或者条文，或者系一条工程式，应该要如是如何咁样点样做，唔系嘅，系因应唔同嘅病人嘅需要嘅。 系啊， 但系有一段说话咧，我一定会讲嘅。 即系对任何一个人都 我都会讲。系咩说话咧？就系、是、我一定咧会再重复定去提醒佢，佢今生入边所扮演嗰嘅任何嘅一个角色咧，佢依方面嘅职责已经系做好咗噶啦。咁譬如话你做人哋嘅仔嘅责任你已经做好咗啦，你做人哋爸爸嘅责任你做好咗啦，你做人哋嘅朋友嘅责任你都做得好好啦。如是咁样去叮咛，咁当然啦，即系如果有机会有时间俾我了解多啲嘅，我就知道有啲唔可以讲嘅。咁但系因为有啲 有啲咩系唔可以讲啊？ 譬如话做先生嘅责任，你做人丈夫嘅责任做得好好啦。好多时候咧，去到呢个位咧，可能佢有个好多婚外情，或者系激到个老婆好辛苦嘅。咁我唔知噶。咁如果我讲咗嘅话， 喺一刻会令到佢 好难过咯。 系啊， 佢会知道自己做咗几多噶嘛。 会嘅，会嘅。 当然咧， 佢我哋广东人有一句说话啦，即系人之将死，将 死 啊， 其言也善。 系系啊，即系佢意思即系话，每一个人都会有反省嗰一刻嘅。 系， 咁我亦都遇到有啲人，佢如果系讲到嘅，佢会同我即系喺个嗰个过程入边就马上去做一个忏悔咯。咁有啲咧，佢就话系咩？我有做得好咩？ 嗯 啊，我做人嘴又唔好啦，我做人哋老 公 又唔好啦，我做人哋朋友又唔好啦，我做人老细又唔好啦，咁样即系佢会否定自己嘅。咁好多好多人系带住呢个否定离世嘅，就好似我哋而家喺我哋面前呢本书入边嘅内容一样，带住呢啲否定离世，其实系我自己会选择相信系一个遗憾啦，系一个错过啦，系一个痛苦啦，冇人中意带住咁多 包袱啊， 系啊，系啊，咁去离开嘅，得到善终咧，系其实系一个祝福嚟嘅。得到善终咧，讲得白啲啦，系要自己平时收翻嚟。咁你话系咪好艰难咧？唔系啊， 十善啊嘛， 十善啦、啊。咁十善简单啲讲咧，我哋喺生活上。我哋每一件事干，你唔好再喺度等，唔好喺度等人哋同我哋讲对唔住，不如主动啲，我哋就原谅咗嗰件事情算数啦、放开嗰件事情算数， 就放过自己一样啦。 系啊，系啊，唔好再喺度等，或者唔好再喺度怨对什么东西啦，抱怨啦、既然系咁嘅，不如早啲重新出发啦。因为睇咗本书入面嘅人物。纵使是外国人出版的入面是外国人的面孔但是讲关于人的心呢 都是全世界的人的心都是一样 的 只不过他不同国籍的、 我看完他入面之后跟我去过去做的善终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唯一的一个的体会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的国籍大家讲的心的心事呢是一样的咁点样去惧怕死亡个来临啦死亡即係即至嘅时候我会点样啦、有冇人带我去啦咁当然啦有信仰嘅人係容易啲嘅。第二嘅就係话怀住感恩心嘅人呢、走得容易啲嘅。呢、个一定嘅。咁、所以话原来感恩嘅力量呢係好犀利嘅。咁当然啦有啲人就会讲话爱嘅力量亦都好犀利㗎。咁但係呢个爱嘅力量相对定会带俾我哋有一个包袱嘅、包袱就係唔舍得。 係。 放不下。 放不下。 咁嗰下仲死得惨。咁所以呢刚才你话你妈妈走嗰时候、你父亲叫你唔好拖住。 放手啊 係啱㗎。即係如果喺我哋佛法入面都会话唔好喺病人耳朵听到嘅范围之内喊。唔好喊。唔好话哎呀喊啊叫返嚟唔好啊因为。佢个身体唔得啦，已经，但系你仲扯住佢，咁但系佢听到你喊，佢会好难过，咁系啊，咁佢咪喺度牵咯，佢咪喺度扯咯，即系嗰条气扯住咯，咁但系个身体已经其实唔得噶啦，已经，咁佢你咪即系 令佢辛苦多一重系咪？ 系啊， 不过人 徒增佢嘅痛苦。 有时我觉得人嘅感情咧，真系好难用咁理性嘅角度去谂。譬如头先你讲翻嘅时候，我自己都忍唔住心里边都唔系几开心咁样。但系咧、但我谂紧，究竟我哋譬如话，好似你话即系作为家人咁样啦，喺、见到佢最后嗰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唔喊？点样令到自己去欢欣嘅心 可以喊，你可以喊，不过就。唔好喺佢耳朵听到嘅范围，即系可能行开啲先至去喊咯。 明白，你就是、最紧要唔好牵引到佢，令佢有一种难舍难离嘅感觉，系咪？ 系啊， 让佢呢个包袱，起码摆低一个就一个啦。 系，即系仲要提醒佢话，譬如佢有信仰嘅，记得念住佢嘅信仰啊，唔理佢系主耶稣基督又好，上帝又好，观音菩萨又好，你就提醒佢啦，啊，念住观音菩萨嘅名号走啊，咁样观音菩萨会嚟接你噶。你要提佢噶，你话唔使惊啊，观音菩萨会接你噶咁样。你睇下佢信仰系乜嘢咯，你就一定要提醒佢。咁依方面咧系帮到个病人咧容易啲嘅。 好啊，咁啊，依家翻转头我哋会讲下死前活一次啊，呢本书叫做吓，咁系一位外国嘅朋友所写噶啦。 死前。 活一次， 活一次。 咁我都好想，因为我呢本书我未睇，我只睇到啲相片啫。咁我觉得啲相片咧，其实都几值得睇嘅。因为你发觉原来一个人咧，当佢病嘅时候，嗰种辛苦系你冇办法想象嘅。而另一方面，原来佢离开咗嘅时候，佢真系同瞓觉一样 咁安详喎。 系啊，系啊。咁但系我谂呢个系要背，即系头先你所讲啦，背后有一个好重要嘅力量啦，就系佢觉得轻松吓。咁啊，应该翻转头再介绍下呢本书。如果你有兴趣嘅话，记住喺呢本书叫《死前每一次》，今日你都法师介绍嘅。咁啊，讲。有关死亡，但我唔系好明点解叫死前每一次 听过咗九点半钟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直播室嘅有呢位刘若琪喺度啊，每个礼拜六日嘅时间咧都会出现啊。呢位就系廖一法师，咁佢摆得好清楚，佢嘅宗教信仰咧就系佛教啦吓。咁系一位佛教徒，系一位法师啦咁样。咁啊，当然咧，其实我哋都讲，任何宗教朋友都欢迎你收听呢个节目，因为我成日都同阿法师讲啦，就话我相信咧，人到最后咧，佢得到平安同埋快乐嘅话咧，佢行嘅路咧应该唔会争太远嘅。 系 吓，无论佢系咩嘅宗教， 系冇错。 咁啊，今日咧，法师你介绍呢本书咧，就叫做。 死前活一次， 冇错，系死前活一次就讲到死亡嘅，系 翻译噶， 嗯，咁啊，但系呢本书咧，其实最特别嘅地方咧，其实佢好多个案喺当中噶，每一个个案咧，佢都会讲俾你听佢背后嘅故事系点样啦，同埋通常咧都会有两张图片附带住嘅，一张咧就系呢个人咧未死之前，一张咧就系佢死咗之后， 系 吓，咁啊，头先我就问下你个法师啊，哦，点解呢本书叫做死前活一次咧？即系佢系咪话系俾个机会佢啊？是咩意思啊？ 其实即系好多人喺佢嘅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嘅时候咧，佢哋会始终都会回望一下佢嘅人生道上啊，佢有冇错过啲乜嘢啊？佢爱过边个啊？佢得到啲乜嘢嘢啊？或者而家自己仲能够做啲乜嘢嘢啊？咁喺呢啲什么什么咁多个问号之下咧，难免有啲人会有一个绝望嘅，但有啲人带住个感恩心嘅，呢啲咧系要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嗰时候先嚟做咧。往往咧就覺得嚟唔切啦，嚟唔切啦咁樣。咁因此我今日會選擇呢本書咧，就入邊嘅別人嘅經歷入邊咧，俾大家去做一個少少嘅參考，就話不如 唔使定去到盡頭。 係啊，唔好等到嗰天啦。我哋早啲嚟做一個回望啊。每一年今年新嘅2009年嘅開始，大家諗下，我今年應該要點樣盡量充實自己，讓我2009年係充滿感恩嘅一年。我觉得咁样好啲，就唔好话我要储钱买个什么袋，我要储钱去边度旅游，我要储钱去点样去花费食啲乜嘢，唔系嗰样嘢。咁钱储嚟又带唔走嘅，但又唔系话要劝喻我哋乱咁挥霍，不如我哋话 储一啲最重要嘅嘢，钱可以继续储嘅。我 试下去体会一下，俾自己一个我哋叫做话目标啊，2009年我。决定要过一个充满感恩的一年，因为感恩呢，你话容易唔容易，话难又唔系难。 我谂两睇嘅呢个法师，咁啊，当然有好多人系喺学你话斋啦，好多人咧都喺觉得容易又得，唔容易又得，喺两难之间嘅人亦都有吓，好大部分都系咁样。但你话咧，有一部分，我相信有啲人咧，佢即系天生都系比较乐观啲，同埋好容易感到快乐嘅。咁可能呢啲人如果即系呢啲朋友嘅话咧，佢哋嗰个感恩心会容易出嚟多啲。咁但我都有啲人咧，佢哋好永远都觉得。或者由细到大佢都觉得啦，佢冇真正得到人嘅宠爱啦，亦都从来都冇因为任何人而令到佢有任何觉得系安乐嘅地方，反而周围嘅人都令佢唔开心啊！所以佢成日都会问，就等于我以前都有讲啦，我哋都听过啲电话，点解要感恩啊？呢个世界都对我唔好，所以你话咧，由而家开始，嗱，你唔好净系挂住储钱买袋吓，靓仔，或者你唔好净系储钱去食一餐好嘅，或者去边个英国旅游啊吓，唔准谂呢啲住。我想你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想你是讲你的储的是什么是先后次序，什么是最重要。我想你今天讲的储的这件事，你在法师来讲是觉得人生最重要的。 的 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后生那些，即可能20岁那些都不是很明讲什么。 不会即是有善根的人就是有善根的。不过因为新的一年呢，给自己回望看看，说喂，假设即是大家来是讲听日或者是今年之内你很快会走的。咁你会点呢？你的生命会不会个计划有改变呢？又或者。 大部分都应该有改变。如果我知道今年要走的话。 好多人就我不读书啦，我不想搏命啦，我不考试啦。 我只一份公司啦。 是啊。咁但是咁喺呢个当中，无论嗰个假设嗰样嘢系会发生，而你会即刻话我马上唔做乜嘢啦。嗱，问题就喺呢度啦。喺呢个当中点解你会话我马上唔做某样嘢咧？或者我马上进行某一啲嘢？ 因为如果俾我，可唔可以即刻答你啊？我够钱啊嘛，因为知道我知道我够钱啦，我唔使担心生活，好啦，我就可以去做我想做嘅嘢啦，咁样咯。因为以前即系譬如我哋 冇人同你讲话，你会将系点样死、啊？ 咁都唔緊要啦，都 OK 噶啦。但我知道個期限係幾時啊嘛。同埋我覺得最極其量，我攞中援都差唔多去到尾咧，都 OK 嘅。 嗱，呢個就係我頭先之前所講嘅，就係話 如果你话我嘅生命走到尽头啦、我马上辞咗份工。嗱、好啦，问题就喺度啦。咁即系话你而家呢份工带咗俾你好多烦恼、或者你嗰个取舍方面啦， 有错误啊， 系啦，有啲问题啦。咁即系话你嘅唔快乐嘅成因系咪嚟自呢度咧？或者你话有啲人话我马上离婚，系咁阴 公 嘅，咁即系点咧？咁系咪即系呢个 脱离痛苦？ 系啦，系咪呢个等于咗佢系你生活上嘅一部分嘅包袱咧？咁、各位听众需要嘅就系好好静落嚟话，诶、我嘅人生入边好似有啲嘢咧，嗰、那个先后次序咧，系啦。需要自己執一執， 系 唔好等到嗰一刻先至嚟做。 即系如果假设头先啊，你都法师问嗰个问题，真系譬如话你知道你自己可能好快就离开人间啦，寡老陈啊，女友咁样，知道个期限。 有啲人唔想知嘅，我个问题就系你想唔想知啫。 第一个问题想唔想知？ 系啊系啊，我都唔敢问话即系你而家系一年定系两年定系三年，冇人知嘅呢样嘢。 咁可唔可以咁样啊？又总之佢自己答啦，想唔想知？想嘅。就系咁啦，唔想嘅，咁即系如果想嘅应该谂咩，唔想应该谂咩啊？ 通常咧，当一个人话想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啲人就会意会住自己仲有十年、八年啊，几廿年啊， 即系想知嘅话，嗰啲人啊， 系啊，系啊，就好少人即系再要进一步话，喂，唔系嗰一刻系好快到，好快到嗰刻佢就啊咁样啊，咁、都几拿手唔成世嘅噃，我又未预备好噃，咁样即系。如果你是想知嘅，咁咪再進一步就話，假設嗰刻係好快到咧，咁你嘅你喺你嘅生命嘅回顧入面，你有冇錯過啲咩呢？或者係咪仲要抱住一大扎嘅牢騷呢？如果我哋嘅生命咧係斷，唔係斷年計嘅啦。断礼拜计噶啦， 你都比较松啲，我谂住你讲断日计添， 咁啊悭平嗰啲，系啦，即系嗰个断礼拜计啦。我谂我哋大家唔会将一啲嘅无谓嘅情绪啊、负面嘅嬲怒啊等等咧，放喺嗰啲事情上， 一定唔会啦。 断礼拜计啦，你快啲将啲事情摆翻喺一啲让自己得到快乐啊、平安啊嗰啲情绪入边啦。宗教是第一样嘢，无论你是什么宗教都快啲找个宗教，因为 如果没有宗教得不得？有很多人都说我很怕听啲人讲道理嘅，而我自己觉得自己都好快乐，同埋如果真的要死咪死咯。 嗱、唔系、当你知道真系你嘅生命剩翻段礼拜计嘅话，你就会问 去边啊？ 死咗之后去边先？嗱，呢样只有宗教去答到你，冇人答到你嘅。咁你 咗就冇， 你唔好以为死咗之后就。 冇咗咯， 就冇啦。边度有呢回事啊？人有轮回噶嘛，系嘛？你 咁我冇宗教，咪冇轮回咯。 咁啊唔系，呢个因果嘅东西咧，唔理你信与唔信咧，有冇宗教咧，全部咧都系自动。 但因为了一法师你相信，所以先至会知道觉得佢存在咯。我唔相信嘅时候，我咪死咗之后就一了百了咯。如果唔系，冇咁多人会自杀噶。 唉，咁个咪系嗰啲人就系因为唔知道或者系唔相信，所以咧就会做错咗呢咁嘅决定咯。记唔记得我哋上个几集提过一只狗识得计数？因为好明显嗰个人啱啱跌咗落只狗嘅身体啦，系嘛？即系因为好多时候，讲起一样嘢，过去曾经有个典故咧，就系讲话有一个人，佢系天人嚟嘅，咁佢天人咧，玩得好开心喺上面探探， 因为积咗好多福，所以做咗天人，咩都唔使做。 咁突然间有个声音就同佢讲话，喂，你仲有七日嘅寿命， 系仲有七日做天人啊？ 吓，跟住咧，你一落去咧，你做畜生啊？ 系 做咩畜生咧？咁样俾佢自己睇到啊，做猪啊、狗啊、牛啊、羊啊、马 啊。 唔系俾佢拣啦，佢要做七次动物， 哦、 一次就做狗啊、猪啊、羊咁即系做七次。 个天玩佢玩得好紧要。 唔系个天玩佢啊， 佢玩自己啊。 咁佢听到之后，佢好震惊啊！佢觉得我有福报，系啦嚟得做天人，咁必然系我过去生做得唔差噶。点解会我天人嘅寿命完咗之后，福报完咗之后，我跌咗落去畜生道嘅？咁佢又惊又恐又惶之际咧，佢就去，同埋咧通常就冇得通水嘅，呢啲冇得事先通水嘅。咁边个讲俾佢听嘅咧？ 听到个声音，可能有幻听嘅佢。喺精神科角度嚟讲， 因此咧，佢咧就去揾另外一个人。咁、那个另外一个人就同佢讲：你快啲去问佛陀啦！而家当今世上咧，只有佛陀可以帮到你嘅啫。咁佢就问佛陀，咁佛陀咧就同佢去讲，咁原来咧佢过去喺人间做人嗰时候，好多生好多世之前咧，佢就系一个 貴族嘅，咁點知佢出生冇耐啦，佢爸爸死咗，咁所以就媽媽擔起頭家。咁媽媽擔起頭家咧，可能係不善處理個財政啦，後、媽媽後來咧都要自己出去做嘢，咁、但因為佢年紀細，咁就只可以喺屋企等媽媽做完嘢翻嚟煮飯俾佢食。咁有時咧，因為出去以喺即係古印度嗰陣時候咧，要出去做嘢嘅一定係一啲嘅唔好嘅等級啊，咁換個説話，梗係唔係朝九晚五準時放工翻， 即係啲好似奴隸式嘅啲工作嚇。 咁所以咧，佢就開飯時間咧就唔係定時嘅。咁佢終於咧就開始破口大罵個媽媽。佢話：你睇下街道啊，嗰啲狗狗貓貓啊，豬豬牛牛馬馬，一肚餓咧就即刻咧嗰啲 媽咪要俾嘢佢食。 咁你咧就要我喺度餓啊，你啊豬狗不如啊，你就係因為咁樣去鬧個媽媽。所以喺呢個時候咧。即係佢要受翻嗰啲，佢鬧佢媽媽嘅話，你不如豬不如狗不如馬騮不如咩？佢自己要做翻曬，就因為佢鬧過佢媽媽。 但係我嗰啲點咁，我寧願揀唔做天人嘅，跟住俾翻嗰啲天人嘅福報嚟還翻嗰個豬狗不如。 咁點解佢會有天人嘅福報咧？係因為佢曾經咧遇到有一個有修行嘅出家人，咁而佢係對個依個出家人咧供養啦、禮拜啦、即係幫依個出家人啦。咁佢積咗依個福，所以依個福。 大得咁緊要， 咁、所以 補唔上以前嗰種所做過 冇噶，喺佛法入邊咧，一條歸一條嘅，一條歸一條嘅。咁佢所以咧就上咗去啦，做咗天人啦。咁做咗天人之後，佢冇因為咁樣，佢並且係因為咧，後來佢遇到一個出家人之後，佢仲出埋家添。 係， 但係出咗家之後咧，有唔同嘅出家人咧，去到佢嘅寺院嗰度咧，我哋叫做掛單啊，要去住啦。咁當時咧就有啲在家居士咧，就有供養到啲食物嘅，話啊依度咧就係俾任何嘅出家人，我哋都可以咧，即係 一齊去食，一齊享用。 佢就聽到，但係咧，佢真係遇到有其他人嚟掛單嘅時候，佢嫌啲人煩啊，佢就唔肯俾食物人哋食。咁後來啲人就話：喂，唔係、我頭先好似聽到咧，嗰個啱啱嗰位居士話咧，有什麼食物攞嚟嘅喎，可以即係俾大家一齊嘅。佢話邊度有啊？你邊隻眼睇到㗎？你咪盲㗎你？邊度有啊？就係、因為咁樣樣，所以佢做完嗰七次畜生之後，佢翻翻嚟人間，佢得到人呢個身體，但係佢會係盲嘅，因為。佢就係話：你係咪盲噶？你邊隻眼睇到啊？ 我以後都唔會咁樣鬧人嘅。 係啊， 你係咪作死啊？你係玩嘢啊？ 因此咧， 你係咪豬狗啊？ 自己受翻曬。 我以後都唔會講。 點解佢要自己受翻曬咧？係咪佢唔信因果咧？因為説話嚟得太快啊，佢冇諗過，佢都唔記得咗。咁當然啦，及後佢又喺佛陀面前懺悔啊，諸如此類。係 啊，好後悔啊！ 咁佛陀就教佢做一個咩嘅修行啊，等等等等啊，咁。先至可以免咗嗰次嘅難，但係呢個典故唔係教我哋話聽眾快啲嚟打電話嚟，究竟你攞個咩嘅法門啦、啊？可以我唔使去受呢個苦報啊，係提醒我哋講嘢要小心。 呢個係一個典故嚟嘅啫。 咁唔係咁佛經記載噶嘛？佛經記載。 我想逃避頭先，因為我即刻諗我有冇得口人豬狗不如。我通常有鬧狗賊嗰啲。 我好慘咧，就係我成日鬧人黐線。死啦！呢個口頭禪成日鬧人黐線啊！鬧到我而家常常咧就開始成日唔記得嘢啦，唔記得人啦，即係以前都講過啦嚇。咁同埋成日常常咧，我開始接觸好多個個案啦，都係有呢方面病嘅病人啦。 係。 咁我好樂意接觸呢方面嘅病人啦， 你补翻数系咪啊？ 我忏悔啊！即系我觉得对唔住啊！我嗰阵时唔应该成日话人黐线黐线。 我以后如果我想闹人狗贼，我就先啦，我先系狗贼，咁系咪好啲啊？听完阿廖一法师讲呢一个嘅典故之后咧，我突然间先即刻喺呢个短短嘅几分钟里边咧，我就谂下自己曾经闹过人啲咩咧？即刻谂，我闹得最多人渣嚟噶。狗賊啊，都有好多噶，即不其然，把嘴巴咧真系都好狠毒。 所以喺個經文入邊咧，佛陀就話警戒我哋咧，嗰把口係最難收嘅，而因為嗰把最難收嘅口，為自己帶嚟好多即不必要嘅果報，而自己去受。 係，明白。 咁我終於係體會到。 你頭先話，因為你成日都有個口頭禪就係黐線，咁所以咧，其實到而家為止，你都要處理好多呢一方面嘅，即精神科嘅病人。 咁我願意嘅，我願意嘅，即喺呢個當中，我就自己就會一個好深深嘅體會啦，即係唔好隨口咁樣講。同埋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因為對做咗一啲嘅事情，咁我好怪責自己，咁我成日就話自己有眼無珠，我成日就喺度怪責自己，終於我隻眼就出咗問題啦。咁後來我係突然間話，我無論睇幾多眼科醫生好咧，都冇辦法醫啊。 咁我终于咧，我就有一日谂到啦，啊，原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成日怪责自己有眼无珠，有眼无珠，所以我就要甩翻呢个叫有眼无珠嘅东西啦。咁首先要去原谅自己，原谅自己呢个有眼无珠。第二要同我只眼咧好好嘅沟通。 系，我想问一下你嘅法师咧，今日咧我哋讲呢个叫呢本书咧叫死前每一次啦，就系、是、你介绍嘅吓，咁、啊。其实一路都系讲紧要珍惜自己嘅时间啦，因为当你有得，当你知道自己原来个在世间嘅日子咁短啦，可能你会好多嘢要重新安排，特别喺时间方面或者对人方面咧都会唔同咗、嗯。甚至乎头先我哋讲点解我哋会讲到我哋要小心我哋嘴巴咧、嗯，可能翻翻转头就系嗰啲人已经唔再值得你觉得需要闹佢， 系啊， 你会睇得，你会可能成件事咧，你已经唔再憎佢 嘅，因为我哋诶好多时候咧嗰、那个无心嘅口头禅， 有啲系有心噶，摆明。系闹佢啦， 我话明系神经啊、痴线啊，其实就真系唔好乱讲啦。我嗰样嘢系自己要受翻。 话人真系有心噶， 啊咁唔好话咯。嗰、那个即系一句说话，即系清晒自己嗰啲，我哋叫做啊火烧功德林啊， 火烧功德林 乜都冇晒。 O、okay, K， 好劲啊！我谂起一间斋铺。sorry， 咁啊，但系当然啦，即系譬如话我一路都啊、听阿廖一法师讲嘅时候，咁我都会即刻谂下自己，究竟应该有啲咩系我好珍惜，或者我一路都觉得自己冇时间去做嘅，咁我觉得要落多啲心机。 咁咪好咯，我哋从嘴巴上新嘅一年啦吓嗱。從嘴巴上呢個壞習慣咧，啲口頭唔好嘅口頭禪咧，先改變先啦。咁縱使我哋成日都話我冇心講噶，但係即係冇心講嘅，佢都會成為一種好大嘅一個能量。係， 咁係咪成日講嘢時候咧，咁咪都要好在意咯？即係。想闹嗰 啲，所以咧 窒住咗， 好简单噶啦，你个心冇嗰样嘢就唔会讲噶啦。 嗯， 从心念开始改变咧，咁系最快嘅。 咁会唔会太完美嘅咁样？即系我觉得有时人好多脆弱嘅位噶嘛。 嗱，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就不妨以十善做一个蓝本先啦、要提自己嘅。但系慢慢咧。你就會習慣㗎啦、你就因為你個心念改即係變化咗啦嘛，咁你諗嘅嘢都唔會係諗啲負面㗎、咒人㗎，明知道呢個人喺揾別自己笨啊，你咪行開啲咯，自己會覺得一切嘅嘢係因果自負啊，咁你就唔會再起為一個唔即係做錯事或者壞人啦、而要讓我哋咧起咗一個親心，我哋要孭嗰條數啦，冇必要啊！佢做咗做錯事，佢自己因果自負啊！ 有時喺公司裏邊咧，可能有好多聽眾咧都會覺得好唔開心，因為周身邊咧好多奸嘅人、壞人啦、小人啦嚇。 係啊！ 但我最近咧，我就同我即係啲同事傾開偈。我就即刻即系啱啱亦都讲咗其他同事讲一啲八卦嘢啦，讲人是非啊咁样。咁我突然间我就 系啊， 咁我就突然间就同自己同事讲，因为我真系好认真咁谂。啊，我话啊，其实咧，你话嗰啲人系咪好坏？其实我真系未喺公司见过一个心地好坏嘅人。 系啊， 小气人有冇？有好多好小气嘅人。 咁人哋都会咁样睇我哋小气啫。 啊，都系噶。我当然啦，一定系 都系噶。咁都觉得我哋好多嘢唔对劲啊。 但你发唔发觉，当我哋闹一个人，或者我哋憎一个人，或者喺个公司里边遇到一啲人咧，其实我哋永远谂唔到，其实佢有好嘅一面噶。因为我净系睇到佢坏嗰面，甚至乎好嗰一面，我唔会去谂佢。点解要谂佢好嗰一面啫？衰到贴地啦，呢个人贱人嚟噶，你系。好多人都系咁样讲噶嘛，咁点解要俾面佢又唔使闹佢咪闹佢咯？即系，但系我自己谂深一层嘅时候，即系我真系每一个我谂起嗰啲佢哋所谓嘅好衰啊贱人，我都因为大家共同识噶嘛，咁我都有一个好深刻嘅体会就系，其实佢哋都唔系一个坏人，不过佢哋为咗自己嘅利益，你要保住自己嘅利益吓，咁佢就会保护自己啦。咁但人哋嘅利益佢唔会摆喺你嘅前边啦。 我谂即系别人佢哋会犯咩过失系即系个人自己因果自负啦。但系刚才你讲嘅话，譬如话贱人啊等等啊，那个口业咧，我哋纵使我哋话咗，对方有 又唔痛， 不增不减，冇肥冇瘦，但系我哋自己要孭翻条数。咁、不如要新嘅一年啦，让自己少啲口业啦。咁由边度开始咧？咁、个口度咧，咪多念佛号咯，譬如多念呢、這个 南无阿弥陀佛， 系啊，阿弥陀佛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点解啊？有冇得 南无阿弥陀佛咯？ 哦，即系阿弥陀佛系一个咩嘅？ 阿弥陀佛佢本来嘅 原文嘅读音 系阿弥陀佛，英文佢系读阿弥陀佛，咁佢翻译咗，所以应该系读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系啊，咁佛咧其实系喺。 我根據一位教授跟我講咧，唐朝以前咧，呢個佛呢個音咧係冇嘅， 係 嚇，咁呢個所以係阿彌陀吧， 嚇， 佢唔係阿彌陀佛，係阿彌陀吧，咁所以如果我哋多念啦。 咁多年可唔可以用嗰個 咯？ 阿彌陀佛， 或者咁你哋唔慣嘅，你咪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意思即係阿彌陀佛。 OK， 咁啊，好似廖一法師所講啦，其實佢唔係第一次教我，或者唔係第一次教心機旁邊聽眾，因為我記得我同佢傾偈嘅時候，我話有時嬲起上嚟啦，即係幾多你曾經聽過嘅好嘅説話，應該要做十善啊等等。即使你唔係一個教徒，你都覺得佢講得好啱嘅喎。但係咧，我就行到嗰個火位嘅時候咧，即係忍唔住想鬧，佢就話：咁你就話。阿弥陀佛啦， 系啊， 咁、 啊、 你阿弥陀佛你啊，咁样，咁我觉得都几好用啊，呢、這个都几好、 OK。慢慢啦，阿弥陀佛啦，多念。 下个礼拜嘅时间咧，系呢个大年年卅晚啦，咁啊，学你话斋，一年好快又要新开始啦吓，咁啊，希望每个人听完啊，你啲法师讲之后咧，有你新嘅计划，时间真系好短暂啊吓。OK， 今晚嘅节目时间够晒，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再见。 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健康地球人。